活动开始，请北京各地的听众注意了，鲜芋仙海参699元一盒的体验机会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是的，错过今天，对不起，您再买这款海参呢就得按照套组价格购买了，那一组呢最起码是2000块钱。所以说呢，还在观望的今天可以下手了，还没打进电话的现在4007106108已经是帮您全线开通了。 是的，这一次的活动举办的很多人都非常满意，说呢我关注你们节目很长时间了，但是一下子买三盒啊，我这个确实有负担，或者呢说我听你们介绍的这野生海参我也想尝试一下，但又怕自己泡不好买多了浪费，那么这一次我们直接降到一盒裸价购买，这200克一盒的鲜芋仙野生进口一级品的海参就只要699块钱。 是， 同时呢还要再送大家299元的焖烧杯一只， 这样的话呢压力就完全没有了。但是啊，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通过这一次的体验机会，很多人都回来复购，说确实不一样，口感上面呢就不一样了，然后呢泡发的也很简单，用你们送的泡发杯24个小时就可以随意简单的做一个海参大餐了。 是， 而且呢算一下价格，跟我现在吃的一些国内的价格呢都差不多，甚至还要更低，那我当然是愿意选择你们的野生海参了。 十分感谢大家的支持，那这样的体验活动我们也争取在之后可以不定期的举办，但是遗憾的是今天本档活动是此次体验的最后机会。 是的， 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野生进口海参现在只要699。 对， 这一盒呢是200克40头左右，那划算下来这一头只要15块钱。 没错，15块钱呢就可以让我们做一份饭店最起码是68块钱的葱爆海参，15块钱就可以让我们煲一盅海参海鲜汤。所以呢现在鲜芋仙做出了品牌，做出了人气，但是很遗憾我们再次销售的时候是3盒起售。 是， 那么也就意味着今天是最后一天可以享受到1999元立降1300，只要699，同时还有299元的焖烧杯免费赠送了。 订购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导播提示目前已经是全面满线了。手机尾号6144的朋友说，我吃你们家的海参已经3年了。确实啊，这600多一盒就买的这个优惠呢还是头一回听到呢。0408的朋友说呢，爸妈都退休了，老两口啊想得开，退休日子过得可精彩了，这海参呢还是他们带给我们吃的。说今天听到广播给他们买几盒送过去。 更多的信息暂时就不分享了，您赶快来下订单，因为呢错过今天，对不起，这样的优惠就要跟您失之交臂了。本年度最后一天，您还可以享受到699元带走一盒野生进口一级品的海参。订购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拨打热线留下信息，3天之内免费送货，验货满意您再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的耕种我们都需要一个好体质，让鲜芋仙野生海参为身体来充电加油。它含有丰富的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氨基酸、维生素、蛋白质，对于工作压力繁重的上班族、课业压力繁多的小朋友、身体走下坡路的老年人，海参呢都是好选择。而十几块钱吃海参就在今天，40071061084007106108。成功订购还特别赠送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但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活动只在今天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错过今天，对不起，699一盒再送焖烧杯的优惠就要跟您失之交臂了。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当盒裸价体验就在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那算下来呢，一头海参十几块钱，这样的一片面膜、一盒烟钱就可以来吃到来自于大洋彼岸的地中海纯野生的进口鲜芋仙野生海参的机会，不容错过。电话如果占线，大家耐心重播，毕竟呢是最后一天了，想要参与的听众特别多。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每盒1999元，今天呢是699元一盒，一盒40头左右，划算下来每头才十几块钱，并且呢只要订购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就免费赠送。24小时帮您轻松解决泡发难题。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留下最后的10秒钟给您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38亿年前，地球上水的出现揭开了地球生命的序幕。4000年前，中国古代先贤以矿物质入药，奠定了人类医药的起源。185年前，蛋白质的发现揭开了生命活动的深层奥秘。129年前，碳水化合物被科学家们认定为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116年前，维生素的发现破译了众多疾病的密码。43年前，膳食纤维的问世为众多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良机。5年前，现代营养医学的崛起成功发现二型糖尿病的根源，让众多被糖尿病折磨的病患得到改善。关注糖尿病，关注健康，欢迎走进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的栏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依然是张老师。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的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你好，首先也问候我们守护在收音机旁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在前天晚上呢，我和我的一位老朋友通了个电话，他是主攻呢消化类疾病的一个专家，我们共同的聊到了一个我们彼此都非常熟悉并且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位病人。这位病人呢，是我们在美国的国际营养大会上遇到的病例。她是一位西班牙女士。这位女士呢，是一位艺术家，在多国呢举办过自己的艺术展。时年55岁，也正是含饴弄孙的年纪。而她的儿子呢，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建筑师，年轻有为。他儿子的建筑作品呢还获过大奖。那么这位女士呢，在家中呢曾反复呕血3次，出现失血量低血压休克。那么救护车呢将她送到医院一检查，是肝内肿瘤转移。医院呢马上做了必要的止血治疗。过了一天，听说这个病人呢应持续有消化道出血，但是他仅愿意接受必要的静脉输液和输血，那么拒绝接受3腔2囊管的压迫止血治疗。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治疗呢虽然让患者非常痛苦，但是特别有效。当时呢他平静地对医务人员说，说我在1个月之前呢就接受过一次气囊压迫止血，3天后呢才拔去胃管，我再也不想受那样的折磨，我宁愿选择有尊严的走。后来呢经过反复的静脉用药止血，血最终终于止住了。那么他的家人呢在对于他的治疗上呢是非常积极的，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来延长他的生命。但消化科和肿瘤科的医生会诊后啊，都遗憾地表示说，对于这位女士保守治疗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她的儿子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他认为平时自己的工作太忙，缺少对母亲的关心，而耽搁了母亲的病情。直到3月前，他的母亲出现了明显的皮肤黄疸，他才抽空陪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当时就明确了母亲已经患有晚期恶性肿瘤。他觉得他很对不起他的母亲，他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来医治他母亲的疾病，来挽回他母亲的生命，不想留下遗憾。所 所以孩子请了不同国家的专科医生会诊。那么最终呢，移植科的专家表示说，唯一积极的治疗手段只有肝移植。那么这样家属呢看到了希望，遗憾的是呢，所有的配型都不吻合，只能等待别人捐赠的肝脏。那么结果呢，在两周焦急的等待之后啊，好在终于传来了有肝源的好消息。当时病人和家属简直是欣喜若狂，那么医院呢也赶紧安排了手术。但当主刀医生打开腹腔后，就看到了腹膜上以及淋巴结上布满了癌结节时，一切希望都破灭了。那么肿瘤一旦腹腔转移，是肝移植的禁忌症，也就是说如果肿瘤已经广泛的转移，就已经没有了手术的必要。那么他的儿子呢，也从满怀希望到最终绝望，那么靠在手术室的门口呢，哭得像个泪人。我们都说国外的亲情比较淡薄，但是面对最亲的人，面对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其实所有人的感情都是一样的。我和我的朋友昨天晚上在谈到这个病例的时候是唏嘘不已，那么为这个病人感到惋惜，也为这样一个家庭而惋惜。病人的艺术生涯和人生本不该就这样早早的结束，却因为自己对身体的关注不够，导致了病情的一点点的恶化，而他的儿子也将背负悔恨度过这一生。因为工作忙，对母亲不够关心，没有尽到他应有的责任。那么我曾经多次和大家讲过，肝脏是我们人体内最大的消化腺，是体内物质能量代谢的中心站。那么据不完全统计，在肝脏中发生的化学反应有500种以上，可以说人体的正常运转要靠多器官的共同作用，但是肝的作用啊尤为重要。所以说呢，我们中医把肝称为将军之官。那么肝脏是人体内最大的器官，肝脏的平均重量可达到 1.5 公斤，也就是3斤呢，我们成人的肝脏。它是一个能自我再生的器官，它再生能力是非常强的。你像有些亲人之间的活体肝移植，比如说母子如果配型成功的话呢，可以把儿子 60% 的左右的肝脏呢移植给患病的母亲。只要移植成功的话呢，不到半年的时间，母子两人的肝脏呢就可以恢复到移植前的正常的大小。那么虽然说肝脏是可再生的器官，但是一旦肝脏出现了问题，就可引发很多种慢性疾病了。比如说肝脏功能减弱的时候呢，脂肪不能够及时的分解掉，便在肝脏内聚集成为脂肪肝。而长期过量的饮酒会导致肝细胞损伤，变成酒精肝。那么无论是脂肪肝还是酒精肝，一旦加重都可能会发展为肝硬化。那么那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肝区会出现隐痛，会导致食欲下降，会出现疲倦无力，会有腹泻浮肿等等。那当肝硬化一旦加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肝腹水。另外肝脏呢还是蛋白质、脂肪和糖三大代谢的中心，那么如果肝脏的功能异常呢，就会导致这三大代谢发生紊乱。那么我们说肝脏是糖尿病的根源，就是因为呢肝脏代谢糖的能力下降了。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从血糖升高就可以确诊肝功能紊乱在糖尿病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当肝脏的糖代谢功能正常的时候呢，肝脏就会及时的把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收回肝脏， 来作为糖原储备。那么当肝脏的功能异常之后呢，就无法及时的把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收回肝脏，就会出现血糖升高、尿糖出现的现象。所以说呢，你看肝脏的功能重不重要啊？啊，非常重要。那么在平常呢，我们为了更好的保护肝脏，可以这样做啊。那么在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呢带来一个护肝的方子，就是一杯三七花。我经常讲啊，我说一杯三七花保肝救命全靠它。那么三七花呢，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啊，对三七花有这样一个记载，那就是保肝明目、降血压、降血脂，能够起到生津止渴、提神补气的功效。那么它的服用方法呢是非常的简单，就是用开水来泡饮呐、或者跟茶一起泡饮，每次只需要4到6朵，每天一杯三七花，不仅保肝，而且可以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就像刚才我所说的降血压、降血脂。那么曾经呢，有人总结的一句话说，肝好的人生啊是彩色的，肝不好的人生是黑白的。而这一提到肝病，大家第一的反应就是传不传染呢？你像常见的肝炎、肝囊肿、肝硬化都是不传染的，但是像甲乙丙丁戊型这些病毒性肝炎是有一定的传染性，而且传染的途径也不同。首先甲肝呢，往往是病从口入的，你看经过粪便呢以及食物啊可以传播。那么我们上了50岁以上的中年朋友就知道了，在1988年的时候呢，上海的甲肝流行，急性甲肝的患者呢达到了几百人，但是急性甲肝一般一个月内痊愈，没有什么后遗症，它也不会转为肝硬化和肝癌。第二个呢就是乙肝，这个乙肝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尤其是像我国小三阳大三阳的携带率是非常高的，达到10%以上。那么第一个呢，乙肝就是母婴的传播，您比如说母亲有乙肝，非常容易垂直传播给自己的孩子。再有呢就是医源性传播，什么叫医源性传播呀？你比如说通过输血呀，啊，你接受的血液当中含有乙肝病毒，那么呢就容易把你传染上乙肝。那再有呢就是注射器的针头，您比如说一些吸毒的人呢啊，互相用一个针头来注射。那么还有呢就是针灸的用针啊，扎针灸啊，不消毒。还有呢就是采血的器具，当然现在采血的器具呢就是做到一人一次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密切的接触传播啊，通过这个皮肤的破损的黏膜啊啊可以传播。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丙肝，那么这个丙肝的传播呢完全是输血引起的啊，就是你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输了含有丙肝病毒的人的血液，那么呢您就是个丙肝的病人了。还有就是丁肝啊，丁肝的传播呢跟乙肝是相同的。再有呢就是戊肝，这个戊肝呢往往是水盐的污染所导致的。那为什么咱们国家环保部门呢现在这么重视这个水源的污染呢？也就是说从一些方面呢是想阻断戊肝的这个传播。那么咱们已经得了肝病的病人或者没有得肝病的正常人，如何来保护自己的肝脏呢？首先呢就要注意保持情绪的这个稳定啊，因为快乐呢可以增加肝血的流量，可以活化肝细胞，而怒则伤肝。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这么一句话说，怒则伤肝。这个怒则伤肝呢是古代养生家最忌讳的一种情绪，你看怒气一发则气逆而不顺。那么肝为将军之官呢，这个将军动怒肯定不是一件好事儿，因此呢我们在平时呢一定要尽量保持稳定的情绪。你像动不动就发脾气的人，在中医里呢就被归类为说肝火上炎。那么肝火上炎呢就说明抑制 肝管辖周围的自律神经呢出现了问题。那么这样的问题呢，在治疗上呢，一般会用龙胆泻肝汤来平息肝火。那么你像通过发泄和转移，也可以使怒气消除，保持精神上的愉快。那么新的医学研究显示啊，我们只要想到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事儿，也会增加肝内分泌更多的使身心愉快的化学物质。那么我经常讲啊，我说肝是负责疏泄气机的，那么疏泄情志的，如果一个人经常发怒，那你肯定会影响到肝呢。你当肝气郁结的时候呢，人就容易感觉到郁闷，那抑郁症呢就会接踵而至的。因此呢，应该注意保持情绪上的稳定。那么遇事呢，一定不能太激动，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不能动怒，否则呢对肝脏的损失呢是会很大的。另外一旦你肝气过旺的时候呢，就容易诱发高血压病。我曾经在这里和大家讲过，我说中医是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的，而中医把高血压称之为肝阳上亢。那么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呢，一定要注意保养肝气呀，保持情绪上的稳定，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平时也一定要注意保护肝气。你如果好激动爱发火，就容易诱发出现脑血管意外、脑梗。那么你如果情绪不稳定的话，又有肝气虚的情况下呢，就会引发虚脱。所以说呢，保持情绪的稳定呢，是养肝的重中之重。那么我在临床上呢，见到了太多的本身血压很稳定的患者，一生气啊，一发怒，一拍桌子人倒下了，或者一生气一发怒啊，情绪一激动出现心梗了。所以说呢，咱们呢一定要保持情绪上的稳定。另外呢，就是过度的疲劳啊。我和大家讲过，我说糖尿病是生活方式病。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啊？不仅仅是暴饮暴食，还有呢就是过度的疲劳。你糖尿病的病根就在肝，你过度的疲劳就会给肝脏带来损伤。您比如说，你平时是否熬夜加班，是否熬夜的过度的娱乐。然后很多的人呢说周一到周五娱乐，周六呢进行补觉，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自己怎么睡呀、都睡不够。那么如果您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您一定要小心了，因为这很可能是肝脏在向您发出它过劳的信号。其实疲劳是我们身体向我们发出的正常的警讯，你适度的疲劳感是在提醒您晚上啊，一定要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好好的睡一觉了。你睡一觉是储备明天的能量，你如果长时间的疲劳，甚至睡了很久还是感觉到全身乏力，那就很可能是你的肝脏已经受到了损伤。那么前面呢，我曾经和大家讲过，说丑时是肝脏修复的时间段。那么什么时间段呢？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钟。你如果这个时间段还不休息，就会导致肝血流量减少。我经常讲啊，我说人卧则血归肝，就是卧是什么呢？卧就是指的躺下的问题。那么你肝脏的血流量减少，直接就影响到肝脏的营养以及氧气的供给，那么就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力下降。那么咱们为什么很多的患者呢，最初得糖尿病之前，他的一个状态就是暴饮暴食，饮食不节制，不注意咱们人的疲劳感的感受。而有一些人呢，原来已经受损的肝细胞也会难以修复，并加剧恶化，将威胁到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呢，一定要保养肝脏，这就要从我们日常做起，以及生活态度着手。 来避免过度疲劳而对肝脏带来的损伤。那么首先呢，咱们怎么避免对肝脏带来的损伤呢？第一个就是睡眠要充足，每天至少呢要保持8个小时的睡眠。那么第二个呢，就要调整工作态度，你不要过度的追求完美。尤其咱们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追求完美可以，到了老了过度追求完美就不好了啊！你一定要量力而行啊，人的衰老是不可逆的，是吧？老了就是老了。第三个呢，我们要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你通过体育锻炼可以释放压力，来培养多种的兴趣爱好。你不要都退休了你还是纠结儿子吃什么孙子学什么，你管好你自己，你管好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健康了，就是给你的儿孙减轻负担了。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咱们遇事不要钻牛角尖啊，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钻牛角尖就是跟你的肝脏过不去，就会导致你的肝脏受损。咱们遇事呢，多跟朋友和家人沟通。那么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及时的补充一些益于肝脏健康的食物。那么哪些食物最受肝脏欢迎呢？首先呢，就是保护肝脏，那么最重要的就是饮食要清淡。那么饮食要清淡，就是尽量少吃或者不吃辛辣或者刺激性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呢会损伤肝气，会直接损伤肝脏的功能。您比如说像生姜啊、辣椒啊，那这些东西一定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那么要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一定要避免暴饮暴食或者是饥饱不匀的坏习惯。什么叫饥饱不匀呢？爱吃的啊撑得要命，不爱吃的动也不动。那么咱们如果要养肝血，则可以用枸杞呀、当归呀、阿胶啊这些东西。那么我曾经和大家讲过，我说春季主生发，春季是养肝，而春季也通肝。那么肝开窍于目啊，如果肝血不足，我们就会出现两目干涩呀、视物昏花呀，是吧？你像很多老年非常普遍的说，我总眨眼睛啊，为什么眨眼睛啊？眼睛干的，看东西模糊啊。其实这是什么呢？就是你应该保肝护肝，因为你的肝血已经不足了。那么我们中医还有一句话说，春令进补有诀窍，养肝明目最重要。那么你像这个季节用丹参黄豆汤啊，就是养肝的不错选择。那么也就是说，把丹参洗净放入砂锅中，然后把黄豆洗净，用凉水浸泡1小时，把黄豆捞出倒入锅内，和丹参加适量的水来煲汤。煲到什么程度呢？到黄豆烂，黄豆烂能咬得动的时候呢，我们再把丹参捡出来，最后加蜂蜜调味儿。那么当然呢，糖尿病的患者是不能用蜂蜜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有糖尿病的患者呢，可以用猪肝枸杞汤，这个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也能起到养肝护肝的作用。那么养肝呢，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多饮水少饮酒。因为肝脏代谢酒精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多喝酒必伤肝，同时一定要保持不能偏食。因为食物当中的蛋白质也好，碳水化合物也好，以及脂肪、维生素、矿物质都要保持相应的比例，所以说呢不偏食非常重要。那么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非常不幸的染上肝炎的话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工作、学习还是生活各个方面都会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而且作为一个肝炎患者朋友来讲， 由于得了肝炎了，在就业、升学或者是成家乃至养育子女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说肝炎的患者在没有痊愈之前就无法当兵，你无法从事一些服务行业，比如说在幼儿园工作呀，在饭店工作呀。那么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啊，你也会失去很多的乐趣。你比方说您得了肝炎了，你就没有办法和家人进行亲密的接触了。那么我们作为父母了，你如果有肝炎的话呢，就很害怕会传染上自己的子女，那么也包括我们的女性同胞。如果您在怀孕期间进行分娩的话呢，就可能会导致母婴的垂直传播了。那么这些对于我们生活当中的影响都是很大的，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害，其实在精神上的压力也是不小的。但是听了这些呀，那么我希望患有肝病的患者也不要灰心，因为只要您坚持治疗，那您的病情肯定会好转，最终到痊愈的。那么我发现在临床当中有很多的患者呢，往往是因为太心急觉得好转了就停药了，或者有的患者觉得这个病啊怎么治都没有改善，那我就放弃了。其实这些都不是正确对待疾病的方法，那么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呢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另外呢，我们患有肝病的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用药一定要注意啊。怎么注意呀？第一个就是不要乱服药，因为所有的药物呢都是要通过肝脏来解毒和代谢的，那么乱服药物会增加肝脏的负担。您比如说很多糖尿病患者用的一些黄尿类的药物，您比如说达美康啊、优降糖啊、格里本尿啊、格里奇特呀，那么这一类的药物都是经过肝肾代谢的，所以说这些药物长期服用都是损肝伤肾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吃浮油。什么叫浮油啊？就是垃圾油。您比如说反复使用的食用油，是吧？像咱们有一些患者喜欢吃油条，那么一锅炸油条的油是反复用，今天炸明天炸，这就是浮油。那么这些沉浮的油呢有非常强的毒性，可以致癌。第二个呢，有肝病的患者一定不能饮酒。那么长期的饮酒呢肯定会损伤肝脏的，甚至过度的饮酒导致的酒精肝也会转化为肝癌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一定要保持营养的均衡。那么肝病的患者呢一定要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啊、维生素啊以及碳水化合物啊等养肝护肝的食物。你像刚才我所说的像豆类呀、新鲜的水果蔬菜呀以及鱼类、肉类等等，那么这些食物不仅可以补充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而且呢还有利于咱们患者肝脏的修复。那么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定期检查，肝病的患者一定要长期定期的到医院进行检查，三到半年一次检查，每年做一到两次 B 超。还有一个现在患病数量较多的疾病啊，肝病就是酒精肝。那么咱们在最后的时间里呢和大家聊一聊酒精肝。这个酒精肝的全名呢就是酒精性脂肪肝，可以说有 40% 以上的过量饮酒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酒精肝硬化。那么这部分酒精肝硬化的患者中又有将近10%的患者会转化为肝癌。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无论是外出应酬还是家庭聚会，一定要注意到要少饮酒啊，咱们更不要劝酒。您比如说您左一杯右一杯不醉不归，你劝了酒，那么当这个喝酒的朋友、醉酒的朋友一旦出了事儿以后，不单纯你后悔，还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还有听众朋友在等着跟我交流，咱们 有关今天肝脏的问题呢，就和大家讲了一些啊，也希望通过这个张老师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这一方面的常识啊，应该大家呢应该重视起来，要保护好自己的肝脏啊。把下面的时间呢还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大多数人眼里，糖尿病是终身疾病，但现代营养医学向我们阐述了不同的观点，那就是二型糖尿病与胰岛和胰岛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真正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导致肝脏调节血糖的能力大幅下降，所以调理肝脏才是解决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同时补充相对应的营养素，实现细胞的自我修复，才能从根本上调理糖尿病疾病发症。那大家目前常用的治疗糖尿病方法又存在哪些误区？糖尿病到底应该如何护理肝脏？本期健康心路栏目继续为您深度分析糖尿病的护肝之路。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心路的栏目，又到了我们糖友福音的环节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听听大家有什么话想要对张老师说。你好。 张老师你好啊。 哎，你好。 我听你这讲课呢听了几圈了，今天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看我这情况呢能不能用这调肝疗法。 能不能用调肝疗法？那么咱们用这个调肝疗法的首先都是糖尿病患者呀。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今年呢我48了。 48岁的你身体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我现在检查出来就是有二型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 20多年了，很年轻就得糖尿病了啊。 对，24、25岁的时候呢就检查出来了。现在呢就是我打着胰岛素，控制饮食，控制运动，就是一直控制血糖着。 嗯，那现在的血糖是多少啊？ 昨天我测血糖的时候空腹血糖是7.9。 那也不行啊，咱们空腹血糖一定要在6左右才可以啊，您这到7.9了，也是接近8了啊。多年的糖尿病，现在打着胰岛素控制饮食加上运动，那您如果血糖不好，有没有出现一些并发症啊？ 有，就是2010年的时候啊，我发现了眼睛看东西就是特别模糊。眼睛前面那个雾特别厚。去北京协和医院眼科看的时候啊，大夫说是让我做手术呢。 这是一个白内障，雾特别厚，就是个糖尿病导致的晶状体供血不良了，出现了白内障了。当时做没做呀？ 当时手术也没做，你说这么多年我在家里也没有收入，也没钱。现在你看也没啥劳动能力，就是听在结合医院那个手术费呢挺贵的，当时就没做。你说这没做手术吧，现在这右眼呢就是只有光感了。再加上就是这个眼睛瞪着疼的受不了，还有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脚啊麻，脚有点就是血液循环不好。 血液循环不好，颜色有没有改变呢？ 颜色就是稍微有点就是跟那个正常皮肤不一样，有点深褐，有点那个褐色的。 已经加深了，已经变深了，已经出现了糖尿病足的早期现象了。 对，再一个就是排尿的次数特别多，一晚上呢就能起来个4-5次，老是上厕所憋不住尿。 这就是肾脏也受损了。肾脏也受损了。糖尿病24、25年呢，到今天呢，你就会发现了，不再是打胰岛素和控制饮食以及运动控制血糖的问题，因为并发症已经出现了。而你打胰岛素也好，控制饮食也好，又加运动也好，你都无法治疗你的并发症。第一个，你现在的视力如果再往前走上一步，很可能就失明了。 我现在就担心眼睛失明。 对，眼睛失明，您的年龄不大，48岁呀，这后半生怎么办？ 是 吧？ 也就是。 所以说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可以说任何一种眼病，只要发展到严重的这个程度，最终的结果就是个失明，是吧？而您现在出现了这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了，是吧？血糖高，多年的糖尿病，血液稠，这时候就是初步的这个供血不好以后呢， 逐渐就形成了糖尿病阻塞，这也是很要命的事儿。再有就是一个肾脏受损，是不是？哎， 嗯， 那怎么办呢？像您这种情况呢，我建议您就要从根上来治呢。因为您治了这么多年，事实证明，无论你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都是去不了根儿的。因为糖尿病的根儿不在胰岛，在肝脏。你肝脏不能够把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收回来的，收不回来怎么办呢？它不就在血液当中存在吗？所以说你每次化验血糖，血糖都是高的，而高血糖所到之处，是不是都损伤血管啊？你全身的血管都有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下肢出现了动脉硬化，血管当中有斑块的，所以说你下肢供血不好了，糖尿病足形成的。而眼底的血管动脉硬化以后，你看眼睛的晶状体供血不好了，出现了白内障了，是吧？啊，那么眼底的血管出现问题以后呢，导致防水淤堵了，出现了青光眼了，眼压高了，是吧？那怎么办呢？咱们既然知道了糖尿病的病根是肝脏受损了，咱们是不是要从调肝来着手啊？ 嗯，对对对，我就是想调肝的病呢，好好的治一治了。 对啊，通过调肝降糖方的话呢，首先呢，咱们就恢复肝脏的功能。像你这种情况，通过调肝降糖方，基本上在一周左右血糖就会朝下走。 嗯嗯。 在血糖朝下走的同时，是不是血就不这么粘稠了？ 嗯，对对对。 因为你的空血糖达到将近8，那你餐后血糖就12.3了。当你的血不这么粘稠了，是不是供血就在改善呢？是吧？ 对，对。 另外，咱们肝脏呢，不单纯是调整糖的代谢，而且调整脂的代谢呢。当你的脂的代谢恢复正常了以后，肝脏的功能恢复正常了以后，它能够及时的把血液当中多余的血脂给它化掉。化掉以后，是不是血液不那么粘稠了？血液循环顺畅了，不损伤血管了，血管弹性逐渐恢复。这时候眼睛的供血逐渐恢复，你就会感觉到物感越来越显性，越来越饱。当咱们的血脂、血糖都正常以后呢？咱们下肢的血管的供血完全恢复了，这时候你的变化是什么呢？你的脚的颜色逐渐的变淡，逐渐的跟其他皮肤颜色一致，那这时候糖尿病足的问题你就不会再担心了。所以说我建议您呢，一定必要从根上治啊。咱们既然知道了这个肝脏功能受损是糖尿病的根源，那咱们首先要调肝啊。嗯， 哦，对对对， 好，您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呢，再测个血糖，再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啊， 好的好的，谢谢。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张老师吗？ 哎，对，你好。 张老师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这病挺多的，我想麻烦你给我好好看看吧。 嗯，可以啊，您别着急，我感觉到您这个心里很难过啊，平静一点好不好？啊，怎么称呼您呢？ 我是北京石景山的，我叫赵淑兰，今年也是80岁的人了。 啊，80岁了啊，您都出现哪些问题呢？ 这个腿呢，风湿性关节炎，这个颈椎病，也是也严重，腮囊肿。还得过那个轻微的脑梗，这说起来这风湿吧，也有17-18年了，手脚发凉冒凉气，还有呢，风湿性的关节炎，你说变个天呀，下个雨呀，那疼的，难受，走路没劲儿的，还有这脑梗吧是。年年呀、都得掉瓶的，难受，头疼难受，再加上这颈椎病，连着脑袋，连着脖子，都是疼的。说起来吧，这肝囊肿也有3-4年了。这个肺不是胀的不行。这我说是老是在这儿听着你说话，就是跟你打不通电话。今天孩子来了，我说张老师又在里头讲课呢，你今天不要走，无论如何给我接通张老师，我的 叫张老师好好给我看一看。还有什么，张老师，就这个尿不是也拔不住了，眼泪是花吧，年龄大了，理解耳朵也聋，孩子没跟我说话，老大的声音我看他们都瞪着个眼睛跟我说话了，我这耳朵就是不争气，听不清楚，里边嗡嗡嗡嗡，倒是嗡嗡都难受，叫什么来叫，我说哎，张老师呀，拜托了拜托了，好好给我瞧一瞧吧。 好啊啊，这个心里别难过啊，我理解你，一体多病咱们肯定很遭罪的，用您的话来讲呢，天冷了咱们难受，下雨天天太还难受，一年四季都不好受是吧。因为脑梗啊，你为什么年年打吊瓶啊，你不就是活血化瘀吗，是不是，因为你现在留下来的一定的后遗症了，再有就是颈椎病，还有这个肝脏的功能不好以后呢，你的肝囊肿肯定影响到肝脏的功能了是吧。哎，我说你开这么几种药啊，完了你吃上一个月以后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 哎，好 第一个脑梗为什么咱们担心呢，就是脑血管还有不通的地方是吧，因为不通的地方你才在通嘛，因为你有一些症状，比如说这个每年打气结针啊，就是咱们有一些手脚麻木的问题是不是， 有 哎，而你这个八十岁，咱们每次去打针一扎扎上半个月，得家里人陪着去，孩子也不见得有时间是不是，哎， 是不是吗， 哎，你先这么一种药您记一下，能够预防你，第一个咱们能预防病情的复发，第二个能够治疗您现有的症状，您记一下，用脑康泰，哎，每天三次，每次四粒啊。 三次四粒。 啊，哎，每次四粒啊。这个吃上一个月啊，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手脚的麻木啊，啊，这个灵活度啊会有所改善了啊。啊，第二个颈椎病，啊，颈椎病我给你开个方，你记一下啊。 哎， 带来的疼痛还是不通啊，是吧？闭阻经络了，所以你会出现疼痛，你记一下。我如果说的速度快，你可以打400的电话来咨询，好吗？哎，有丹参、葛根、地龙各十克啊，各十克啊， 十克 啊， 写上吧。 哎，生地、桂枝、甘草各六克，生姜三片，一天一剂啊，一天这是一副药，一天一副啊。 哎，一天一副，够剂量。 哎，再有就是尿频的问题，尿频用缩泉丸，哎，按说明书来服用啊。还有呢，就是肝囊肿啊，肝囊肿可能长得越来越大啊。这个挤压的话，咱们吃完饭就腹胀啊。这个你到医院去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把这囊肿啊给它弄掉就可以了。它里头装的就是水儿，它长到一定程度，你一吃饭就挤压到它了，就出现一个胀的问题。这个手术很简单。3天就可以出院了，好吗？ 好，张医生，好， 哎，那么由于时间的哎，对，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交流到这儿，好吧？啊。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哎，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啊。 啊，我是北京蒙头沟的一个新朋友。 啊，怎么称呼您？ 我叫杨凤琴。 嗯， 哎呀，我这个腿有这个滑膜炎，关键是这个膝关节有时候这个上下个楼走路疼，而且带着这个腿肚子也酸沉憋胀也难受。而且我这腰椎不行，有腰间盘突出，关键是不能弯腰。而且我这有高血压、糖尿病都有。现在是最不好的是心脏开始难受，我做检查说是什么二尖瓣狭窄，还有心肌缺血，我这心脏也是经常觉得心口这憋闷的呀，倒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就觉得心悸和他和他跳的就心慌慌的，就是可难受，然后有时候犯心绞痛就含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家里边配着就不敢离身，反正说不上晚上啊早晨白天的一犯事就含几粒，丹参滴丸、丹参片家里也都备着常吃，还是好好赖赖的，就一直越来越重了。 因为这两年我的血压高了呀，低压112，高压178，就吃那降压药效果也都不好使。现在愁的我这不是血糖高了，糖尿病也是5-6年了，就忌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敢吃。我现在吃着那个糖视频，关键是折腾的我，就是我现在睡不好觉，一愣就失眠。最多就是睡个3-4个小时，4-5个小时就了不得了。这第二天起来头疼脑胀的，还老忘事 儿。您确实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一直在听您讲这么多的病啊，应该说您很痛苦的是吧？ 很难过，很难受。 第一个高血糖你就很害怕，血糖高你就害怕并发症加重，是吧？害怕出现并发症。第二个，咱们原来有高血压的患者，那么得了糖尿病以后血压就更难以稳定了，这也是你的第二怕，是吧？第三个呢，无论你其实起来糖尿病也好，其实你的高血压也好，你可能十年都睡不好，是吧？这么多的问题，而且心脏出现问题了，是吧？二尖瓣出现问题以后，你心肌缺血的现象更严重了，那么呢你就担心有一天你现在胸闷气短，可能有一天这一口气上不来，这都是可能的问题。对于你来讲，滑膜炎就是只是遭罪要不了命的，但是遭罪咱们也够呛啊，是吧？所以说怎么办呢？我跟你讲啊，我说第一个，糖尿病是罪魁祸首，万病之源，百病之首，咱们是不是得从百病之首来治啊？那么怎么办呢？咱们就要调肝，因为糖尿病血糖高的原因就是肝脏代谢糖的能力下降了，那咱们就是调肝啊，让肝脏的代谢能力恢复正常，把你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收回来，这时候血糖正常了，你这个糖视频就不用吃了。血糖正常了，血不那么黏了，你的血压会逐渐的朝下走。再有一个，糖尿病还有一个糖代谢紊乱的同时，血脂代谢紊乱了，不能把血液当中多余的血脂给化解掉，化不掉怎么办呢？就导致你血管出现硬化加重，会容易导致心梗和脑梗。那咱们就得恢复肝脏的另外一个功能，通过调肝，就是让它化血脂，血糖降了，血脂化了，你就能够有两大改变。第一个，血糖降了，你就不担心并发症发展加重了；第二个，血压降了，你就不担心出现脑梗啊， 对， 脑血栓啊，脑出血啊。第三个，血糖降了，血压降了，你心脏的功能就在逐渐的改善了。改善了以后，你的感受就是心慌、胸闷、气短、减轻了，是吧？心悸的现象没有了，心悸症结改善了。第二个呢？你那个滑膜炎的渗出的问题会好转吗？你为啥上楼梯费劲呢？关节硬啊，对不对？有渗出液呀， 难受，对， 对吧？ 对。 所以说我刚才讲啊，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的问题，就是用调肝降糖，第二个呢，当调肝降糖发挥作用的同时，你不单血糖正常了，血压正常了，心慌胸闷好转了，那么呢，在最后一个就是针对咱们这个滑膜炎的治疗，我给你开个方，你记一下。 好，您说 吧，很简单啊。有苍竹12克，白竹12克， 白竹 茯苓皮20克，薏仁20克，金银花20克，川牛膝15克，抓上10副药，10副药用完了以后给我打电话，好吗？ 抓10副，哎呀，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好，不客气啊。咱们记不住的话呢，可以拨打400的电话来咨询一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不能再跟您说了。好，再见啊。 一个小方，一份健康。春天季节交替之时，痛风就会比较多见。张老师温馨提示：四个避免要牢记，避免高嘌呤饮食，避免过量饮酒，避免长途舟车劳顿，避免睡眠不足。今日秘方分享，凡是有痛风的朋友请记好：当归、丹皮、白芍、木通、独活、生筋草、圆胡、蒲黄、丹参各10克，忍冬藤、鸡血藤各30克，细辛、甘草各5克，煎汤泡脚，坚持食用可有效缓解红肿疼痛等症状。每日分享一个小方，还您一份大健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有记不住的请拨打我们栏目电话400-707-8816，400-707-8816，400-707-8816。

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活动一开始提醒各位，鲜芋仙野生进口海参单盒只要699元，裸价直供的优惠，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了。 是， 热线您记好，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本次鲜芋仙厂家在北京举办的699元订购三个多月一级品野生海参的活动呢，真的是太火爆了。 嗯， 有朋友就说啊，海参呢我们当然知道野生的好了，自己泡的更安全，听说今天订购一盒就能吃上3-4个月的时间， 哎， 那一定要体验一下。还有朋友说了，听你们推荐海参呢已经有段时间了，一直没下手，没想到今天有单盒季度装的， 嗯， 那就太好了。 是的，了解我们活动的朋友都知道，鲜芋仙厂家与享购时间已经合作10年之久，在北京推荐也有4年了， 嗯， 一直都是1年装和2年装的优惠。 对， 那今天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品尝一下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我们特别推出699元单盒裸价直供的活动。 是， 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直降1300块钱，只要699。这划算到每个月吃野生海参才200多块钱。 是的，200多块钱的能够吃上整整一个月的野生海参，说不定啊给孩子买个玩具都不够， 嗯， 小区里停车费也不止。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扎扎实实的给家人包顿海参饺子，汤个海参煎饼，做个海参小米粥，每次都不带重样的，每一顿都是高营养，一个月的花费才200多。所以呢，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是挡挡满线。 对， 但是呢北京仓库的备货仅剩到最后的500盒，今天呢是最后一次推荐了，699元单盒裸价直供的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大家，今天活动一旦结束之后，下次再推荐鲜芋仙海参的时候呢，将要全面恢复年度套装了。所以不论您是老会员想要囤货送人的，还是新朋友想要来尝试体验的，今天是最后的机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开始热闹了。手机尾号4816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老婆生二宝辛苦了，今年一定要给老婆好好补一补。5713的朋友是订购4盒，提到海参是低脂肪的食材，全家已经吃上5-6年的时间，听说今天呢600多块钱可以买40多头的野生海参，说啊这划算下来才10几块钱一头，价格真心不贵。 是啊，十几块钱呢就能够吃到一级品的野生海参了，您去星级酒店看一看啊，一盅海参羹至少得10来块钱， 嗯， 而且呢是一人一粒。 对， 但是呢今天十几块钱却可以给全家人吃到野生的海参。虽说呢野生呢没有养殖的肥大，但是呢深海里的自然环境、自然生存、自行觅食的情况，使得鲜芋仙野生海参的粘多糖啊、海参皂带啊和16种的氨基酸都特别的丰富。 对，嗯， 所以呢鲜芋仙海参在市面上一盒就是1999元，但今天的活动当中呢是立减了1300块钱，单盒裸价只要699，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划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但遗憾的是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好，导播提示，目前已经有123位听众成功订购，最后一天的推荐，北京仓库只有500盒的备货，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有朋友就说了，我也想尝一尝野生海参，只是不会做呀，怎么办？告诉您啊，这海参呢，它虽然属于高档食材，但是呢其实做起来跟普通食材是一样的， 嗯， 炖汤啊、爆炒、煮粥、烩菜、拌馅儿、摊饼，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特别简单。 是的，都说呢会泡海参就会做海参大餐，所以呢最后一天的推荐，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们，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那只要把海参煮沸之后呢焖上个8个小时啊，就可以 Q 弹劲道，焖上24个小时呢就能够好嚼易烂了。 对， 操作呢十分的简单，泡发海参呢是更加省心。4007106108，4007106108。提醒到各位，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花699元就可以带回家一个季度的野生海参， 嗯， 这是最后一天的机会了。 对， 所以呢，今天最后一天的活动优惠，您啊一定要把握住， 是 留下最后的三十秒钟，让您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全部免费的送货上门，样货满意了再来付款，您还有二次选择的机会，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拭目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心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允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姐其中问， 溜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贾宝玉听小丫头说晴雯已经故去了，心里非常难过，昨天探望晴雯的情景历历在目，他满腹委屈，一腔哀怨，自己爱莫能助，是我坑了他，害了他，他死得太屈了，我要到灵前看看他去。贾宝玉抽身要走，又止住了脚步，且慢，此刻我能走得了吗？他们非拦着我不可，就那花心人就不能让我去，再在我母亲面前告状，又得生气训斥我，怎么办？一会儿啊，我偷着去。对，打定主意，他擦擦泪水，忽然想起小丫头方才说晴雯是被玉皇大帝招去当花神去了。是啊，我得仔细问问。哎，你晴雯姐姐当的什么花神呢？每种花都有一种神之外还有个总花神，就不知他是做总花神去了，还是单管一种花的神呢？这小丫头一时说不上来。眼下正是八月时节，园子里水池中的芙蓉正开着，这丫头一眼看见便见景生情，忙说，我也问过他是管什么花的神，告诉我们一声，日后也好供养，可他说按说天机不可泄露，你即使这样虔诚，我只告诉你，你也只能告诉宝玉一人，若再告诉别人，可就算泄露天机，就要五雷轰顶的。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是来管这芙蓉花的。宝玉听了这话，转悲为喜，指着那水中的芙蓉说，这花是该归他掌管，他那人应该有一番事业可干。哎，他是脱离尘世苦海了，可我再也见不着好姐姐了。我们在一起五六年的情分，临终没见着面，我回去换件衣服到他家灵前一拜。宝玉想到这儿，急忙回怡红院，来到屋中换衣服，转身要走。袭人问二爷，累了一天应该休息，你这是上哪儿去呀？我去看看林妹妹，也许看宝姐姐。 他一个人出了园子，直奔晴雯的哥嫂家里来。他以为家里一定停着灵柩，所以来到近前，刚要进去，哟，宝玉愣住了。怎么？只见双扇门紧闭上了锁，推推门，咯楞，啪啪啪拍门，里边一点动静没有。哎呀，人刚刚故去，怎么他们家没人？这灵柩呢？他站了一会儿，想来个人问一问，他哪知道啊？晴雯兄嫂见姑娘一咽气，就给王夫人送信儿，指望能得几两银子发丧出殡。王夫人赏了他们十两银子，还吩咐他得的是女儿痨，别传染别人，即可拉到城外火化了吧。晴雯哥嫂收了银子，雇了人入殓，抬到郊外火化去了。剩下衣服簪环首饰能值三四百两银子，这两口子留着过日子，所以他们锁上门送殡去了。宝玉站了半天没人来，只好悄悄地回去，想回自己屋里去吧，心里烦，就顺路来找黛玉想说说。你说多巧，黛玉又不在屋，一个丫鬟呢，说是上宝钗那儿去了。他又来到恒芜院，只见院内空无一人，屋子里东西搬得空荡荡的，当时大吃一惊啊，因为他不知道宝钗走了。就在这阵儿，过来一个婆子，宝玉忙问这是怎么回事啊。二爷你不知道啊，宝姑娘出去住了，这里交给我们看着，还没搬干净，我们帮着送东西，东西送过去也就完事儿了。二爷您呢请出去，我们好扫扫灰土，今后您就甭往这儿跑了。啊，宝玉愣了半天，再看看那院中的香藤奇万，虽说还是郁郁葱葱的，忽然一下子就好像凄凉了许多。他低着头默默地走了出来，又看了看门外那条树荫下堤坝上，半天也不过来一个人，不像往日各房的丫头们不约而来，络绎不绝。有浮生看了看堤下的流水，依旧是潺潺流淌，可是物是人非，再无往日的热闹，不觉又伤感起来。唉，如今走了晴雯，又走了思琪、入画、方官等五个，宝钗搬走了，迎春好几天也不见回来，听说原来定的过了年完婚又往前赶了，过几天迎春要嫁出去，探春明年远嫁，这园子人不久都要散了。现在还有林妹妹，那边还有花溪人，只这两三个也许能同死同归，也不好说呀。他思想想，又来到潇湘馆，到里边一看黛玉没回来。哎呀，我到宝钗那去，又想算了吧，他闷闷不乐回到家中。宝玉进门没多久，忽然王夫人的丫鬟进来找他，说老爷回来找你呢，说有个好题目叫你快走快走。宝玉是一万个不愿意去，可是又没办法，只得跟着。这回也没另换衣服，到了上房，贾政已经出去了。王夫人说你快到外书房，老爷在那等你呢。宝玉赶紧擦了把脸，来到外书房一看，屋里头坐了不少门客，贾政高谈阔论，正说上午跟几位老爷赏秋景盛况。宝玉进来上前施礼，贾政说你也坐下吧，然后接着方才的话茬说，我们快散了的时候，忽然谈起一个千古佳话，可谓风流卷意，忠义慷慨，八个字占全了，这也是一个好题目，做一首挽词才好。众门客听了忙问，但不知是何等妙事，请老民工指教。哦，前朝啊，有一个王子，封号是恒王，镇守在青州。这位恒王有两个谥号， 一是美女，二是习武，所以他选了许多美女，经常一连数日在延安殿上排摆酒宴，酒席前不是弹拉歌舞，就是让众美女舞刀练剑，演习攻杀战手，这岂不是新鲜？在这姬妾当中，有一个姓林的排行在四，人们都叫她林四娘，不仅姿色超群，武艺更精，也深受恒王宠爱，就提拔她为鬼画将军，统领所有姬妾练习武功。有的听众问了，鬼画这两个字怎么写怎么讲呢？原来这两个字啊，一个是女字旁加一个危险的危字，一个是女字旁加一个画画的画字，鬼画，鬼画就是女子娴静美好的意思。众门客一听都说妙极了，真神奇呀，这位女将军一定是英姿飒爽，这王爷也算是千古第一风流喽。贾政说当然没错喽，可是还有更可奇可叹的事儿呢。哦，但不知有什么奇事，请明公快给我们讲讲。贾政说谁知就在第二年，从海上来了一股倭寇，强掠骚扰这一带百姓，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恒王没把这股倭寇放在心上，有些轻敌了，只率领一支轻骑出城拦杀，不想中了倭寇的诱敌之计，陷入了包围圈中。他左冲右杀，杀死了好多敌寇，终因寡不敌众，最后中箭身亡。倭寇趁势就杀到青州城下，城里文武官员个个颜色更变，都说王爷都战死，咱们更不是对手，不如献官投降。可是那位林四娘却拒绝了女将，也就是众姬妾，她手执令箭高声喝道，你我蒙受王爷天高地厚之恩，虽肝脑涂地不能报答，今天王爷允身国事，我等也应为国尽忠，尔等愿随者即刻同我杀敌报仇，有不愿者也请自便。众姬妾异口同音，我等愿随将军前去退敌。于是林四娘带领女人连夜出城，一直杀进倭寇大营，出其不备，连杀几员倭将和不少敌兵，可是杀来杀去还是敌众我寡，林四娘和这些女将都战死在乱军之中，成全他们忠义之志。后来战况报到朝中，上自天子下至百官，无不惊骇称奇，又连夜发兵征剿，这天兵一到，自然就把这伙倭寇杀尽诛绝，保了一方平安。我也就不必细说了，我只说林四娘这一件，诸位听了，你们说值得不值得我们赞颂？众人都叹道，实在是可歌可泣呀，也真是个妙题，应该好好纪念纪念他。说话之间，贾环、贾兰叔侄也到了，贾政命他们也看了题目和关于林四娘事迹的一篇小序，贾政心里有数，因为经过一段时间考察，知道这叔侄腹中文才不及宝玉，他们做起诗来总是平庸无奇，远不如宝玉空灵隽逸。我们现在常说啊，理解万岁，贾政终于理解了宝玉。宝玉虽不爱古板读书，由于他天性聪明，素日又喜好些杂书，肚子里东西多，出口成章，他信古人也不拘泥古人，因为古人也有识物之处，所以说处处反古不能创新，前怕狼后怕虎，一篇好文章也做不出来，东拼西凑敷衍成篇 也会令人觉得枯燥无味。宝玉每回做出诗，写出文章来，都是那么流畅清新，说得似作生风，就是那道貌岸然正言厉语的先生也压不倒他的才气和风采。近年贾政上了几岁年纪，名利之心淡薄了，恢复了他人之初的天性。他这天性也是个好诗好酒、言行不拘、俗礼洒脱之人，只是在晚辈面前还得端着点儿。近来见宝玉在作诗上超过自己，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细品起来也不算玷污了祖宗先人。所以这段时间他没有考宝玉，反倒叫他带着那叔侄俩学着作诗。您听这段书有什么想法？以前粗看《红楼梦》，曾经认为啊，宝玉和他老子贾政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思想、人性以致善恶都是对立的。我就不明白，既然这样，宝玉先天基因、后天的教育都是从哪来的呢？再说句大白话，他到底随谁呢？所以说，做事要过细，读书也要细。咱们闲言少叙，再说贾政，当时就命贾宝玉他们三个人各雕一首挽词，先做成者有赏，优秀的额外加赏。贾兰就做了一首七绝，贾政接过来一看，上写鬼画将军林四娘，玉为肌骨铁为肠，捐躯自报恒王后，此日青州涂以香，又递给了众人。众人看了大家赞赏，哎呀，小哥才十几岁就这么有才气，真是家学渊博呀。贾政笑说，还嫩着呢，可也难为他了。又看贾环的是五律，红粉不知愁，将军亦未休，眼提黎秀木，报恨出青州，自谓仇王德，岂能复寇仇，谁提忠义木，千古独风流。众人看了又说，这个更好，到底是大几岁？贾政说，大致不错，只是不算恳切。众人笑着说，三爷也大不了两岁，再过几年呢，这爷俩还怕不成大软小软？哎呀，过奖了过奖了。大软小软呢，说的是三国时期北魏时人阮籍和他的侄子阮咸，是竹林七贤之一呀。当下众人再看宝玉，只见他在那出神呢。二爷要细细构思，定又是风流悲感，与众不同喽。宝玉笑着说，我想来想去，这个题目啊，不宜近体格律诗，需用古体，也就是古风，或歌或行，长篇一首方能恳切。众人听了站起身来点头称赞，好，这个主意不同凡响，每一题到手如同拿起一块布料，下剪子时必须先量体后裁衣，才能合身。作诗也先要选好相应的诗体才能下笔。这题目名叫鬼画词，而且先有一个小序，颇像白居易那长恨歌琵琶行，看来用长篇歌行才合体，这样可以半序半咏，流利飘逸，方尽其妙。贾政听了觉得这跟自己的想法挺对路，于是亲自提起笔来，拿过一张纸，宝玉啊，既这么说，你念我写，词儿不好我捶你，谁叫你先大言不惭，大发议论呢？宝玉就念了头一句，恒王好武兼好色。贾政写完摇摇头，粗鄙不怎么样。一个门客说，哎，这才古道，不粗 有用位，往下看。贾政只好说好，就先用他。宝玉又念，虽教美女习其色，农歌艳舞不成欢，列阵挽歌自为德。好啊，这第三句更见古朴，老见奇妙，第四句平叙出来也很得体。贾政一边抄一边说，哎，不要拗驾蒋玉，且看他转得怎么样。又听宝玉念，眼前不见尘沙起，将军俏影红灯里。就这两句使众人连连称绝呀，好一个不见尘沙起，又成了一个俏影红灯里，用字用句出神入化了。接着念，叱咤时闻口舌香，双毛雪剑娇难举。众人拍手笑道，哎呀，简直是画出来的，当年操练时莫非宝公也在做。听着了呼喊之声，见其娇而闻其香喽，不然怎么这样感受贴切呀。宝玉笑道，闺阁中女孩习武，任其勇悍，怎似男人，不用问也知道是娇怯怯的样子了。贾政心里佩服，嘴还说，哎，快往下念，你又多嘴了。宝玉想了想，又念出一句，丁香接子芙蓉涛，不系明珠系宝刀，斩罢夜阑心力却，脂痕粉字乌娇消，明年倭寇走山东，强吞虎豹势如风，王帅天兵思剿灭，一战再战不成功，腥风吹折龙中脉，日照旌旗虎帐空，青山寂寂水丝丝，正是恒王战死时，雨林白骨血染草，月冷黄沙鬼手尸，纷纷将士志保身，青州眼见皆灰尘，不齐忠义名归格，奋起恒王得一人，恒王得意属谁行，鬼话将军林四娘，号令秦姬出招女，农桃艳里临疆场，秀安有泪春愁重，铁甲无声夜气凉，胜负自难先预定，誓盟生死报前王，贼势猖獗不可敌，柳枝花残时可伤，回忆成国家乡近，马踏胭脂苦虽香，星驰时报入京师，谁家儿女不悲伤，天子惊慌恨失守，此时文武皆吹手，何时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我为四娘长叹息，歌成余意上彷徨。宝玉都念完了，众人拍手称奇，好，太好了，好一篇歌行啊，写得流畅明白，夫如皆懂，真是一篇身正气扬忠义，唱出了我中华儿女的铁骨铮铮。贾政对宝玉说，天已经黑了，你们回去吧。这三个人就跟得了恩赦一般，一起出来各自回房。单说宝玉回到园中，心中还想着晴雯的事儿，眼泪围着眼圈转，猛然看见了池塘里的芙蓉，哦，